呼啊，就是我们进了教室以后，没有人想只要去看一下空调开关，所以刚刚那一整堂课空调是八个全部关掉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享受二氧化碳的浸泡啊，所以大家就觉得今天怎么才一开始上课就全员脑死呢啊，原来是空调的错啊，就是我也觉得我上课的时候有点脑死的感觉啊，就是所以现在已经八个开四个了啊，所以对现在才开了啊，有点小惨烈，就是难怪我觉得今天上课特别的闷啊，就觉得就是本来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教到咳嗽片或者痰饮片嘛，都算是张仲景非常精彩的篇章，因为它可以处理到很多我们各个中西医诊所都处理不了的事情，就照理说本来应该是抱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的，结果就觉得怎么搞的，你也脑死，我也脑死啊，就相当的，有时候怎么这就是这个《伤寒论》里面读起来，我自己觉得乐趣最多的条文啊，就那个过刚刚的那一个多钟头，大家都觉得十分之沉闷。所以有东西可以责怪，真是太好了，一切都是空调的错啊，不然的话，我刚刚没有发现空调。没有开的时候啊，我其实下课的时候还在想说，哎呦，这个果然是脑死冲刺班哦，从现在开始到礼拜天全部都是要脑死的，就是那种心里头觉得这个课这样子教真的是惨惨的那种感觉。那而且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同学背着包包走出去，我就觉得是不是已经被气跑了，就是会有那种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呼吸着稍微含有一点氧气的空气啊，再重新回想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那我觉得我的心情稍微转化一下的话，我会觉得我们在大陆啊，就是无论是节目主持人哈，或者是中医界的比较有名望的人，可能都会释放一种讯息，好像已经变成节目的名称，是不是什么类似什么中医很美、中医好美、中医太美之类的东西，你有听过吗？啊，就你们也不是看那种中医节目的人是吧？没关系，哎，不要说没关系，就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就是 有， 就什么什么中医实在什么太美什么，是中医太美对不对之类的？那我只是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节目，所以稍微好奇一下，请问那个节目说中医太美的时候，是说中医如何之美？ 他每次都是采访 杨乐林。好、啊，不是，就。讲什么东西，就是他说了什么东西，所以你会觉得中医很美，就是他既然是这个标题的话，就是他是怎么样介绍，我是没有看过，所以好奇他是怎么介绍这个东西，所以就他这个节目要如何告诉你中医是很美的，他的话术是什么？谢谢啊，那就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从昨天到今天的课啊，其实我心里面其实也一直有一种中医实在太美的感觉啊，就是我自己里面是有的，可是呢，就是我只是说，因为刚好有好像在听过别人讲过这句话啊，所以我会有一点想要确认说，哎，这个感觉到底是别人感觉到的中医实在太美，跟我感觉到中医实在太美，到底是一部是不是同一件事了啊？那我觉得从昨天到今天，我所感觉到中医实在太美， 是觉得这个张仲景提供的系统，比如说我们从伤寒论的太阳篇看到现在岔题看到咳嗽篇，对不对？我对我来讲是觉得，天哪，这做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比如说这个 房屋的设计师，室内装潢的设计师，这样子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到现在看过的这些房子，实在设计感上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是真的是在一个结构上，在那边觉得哇，这个好像去有一种好像去参观那个西班牙的那什么高地盖的教堂那种感觉，就是那样的一种，就是它怎么能够设计的如此之好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弹，这个这一层有弹，我这个药加上这个药加怎么样，这样的搭来搭去，就是可以打到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药打这一层，那另外一层就不归他管。但是怎么样再斗来斗去，又可以打到那一层，然后又不是打这一层，就是对于一个好像，当然啦。听说从前什么菲律宾还哪里有一个神医是能够手直接插进人家身体里面去动这个徒手开刀术的，对不对？那那个是超级神通力，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在没有这个超级神通力的时候，我们以一些我们就以一个就是没有开悟也没有神通力的这些小老百姓的立场，却可以操作那些好像人体的这里我也摸得进去，人体的那里我也摸得进去，就是以一个凡人的力量去和神的力量去对峙的那种感觉，那还是会有一种就是心里面台湾人说心里面觉得很熊的那种快感，台湾心里面觉得很熊，那个要大陆人要怎么讲，就觉得很猛啦，啊，觉得自己这样能够做到这样，还是觉得哇很厉害啊那种感觉，那这个。接下来啊，这个谈影篇讲的呢，接下来又是水肿篇。那水肿篇讲的呢，接下来是治痛风的力竭篇。我想此时此刻，水肿篇可能讲完少阴篇再回来讲会比较舒服。力竭篇的话，虽然讲过太阳，讲到太阳篇的，就让你就有足够的。理解力去看力竭篇了，但是如果再多讲一些再看力竭篇的话，这个力竭篇又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就讲完，所以因为 我这个课程虽然目标是50小时冲完伤寒加金匮，但是我其实心里面的应该说 有一点贪心吧，我会觉得顺利的话可能40几个钟头就冲完了，就 我的目标还励志还更志向还更远大一点，但这个志向更远大就代表你们脑子更脑死一点，对不对？所以也是要顾到一下啊，消费者的感觉。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我也希望是让同学能够在这个课堂里面顺着这些方剂能够感觉到这个中医本身能够发挥的性价比的这件事情。就像刚刚讲到说，哎，如果你真的就是靠一个艾灸法，靠一个猪油熬砒霜，你就可以把血癌治到很好的话，那其实这个事情的性价比是很不得了的，对不对？所以，那就或者说昨天讲到说，就是你就是一个真的是不求精进的人，只是这样子随便这样子把中风分两大类，然后随便这样医，那这个十个中风人你可以医好七个半，那个性价比也是很不得了的。那接下来我想。顺着太阳篇的理路的话，接下来就会讲到桃核承气汤跟抵当汤，而这样这个理路如果讲下去的话，就可以顺便把女生会很需要的淤血方剂走一圈，那这个的话我想多多少少就是女同学会可以听到眼睛一亮，因为就有很多你可以对号入座的东西了啊，就是感觉得到性价比的东西，就是性价比也可以是中医实在太美的理由之一嘛啊。那这个桃仁承气汤，助教可以帮我一下，在第几条吗？其实不看条文也没关系啦，啊，就是我直接用讲的也是可以的。多少啊？好。OK， 好，这个地方啊，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说一下，就是这个 太阳经的热那个邪气呢，当你开始烧到小肠的时候啊，就开始把这个腹部的这个附近的淤血烧得干掉了。那这个淤血呢，开始那个血开始有一点粘稠了，开始要结成血块了的这个过程，当它只是粘稠还没有完全变成血块的时候，是用桃核成气汤。那如果它已经开始结硬了的时候，就要用更猛烈的药叫抵挡汤。这样这个逻辑可以知道吗？那张仲景在这几个条文里面有一个教学重点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张仲景认为的这个淤血，张仲景的这个疾病剧情的这个故事书写，到底还是一个太阳病的故事情节，所以这个病人可能还是脉浮啊，在发烧啊，你知道，这是在太阳病的故事之下发生的，所以张仲景还是要考虑到这是太阳病。因此他的多有一些同学可能回家不必自己读，我说完了意思就结束了的条文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他说如果你是桃核承气汤症的话，你要先用什么桂枝汤什么把感冒发干净了再来打淤血，可是如果你是那个淤血已经结硬了的抵挡汤症的话，那你就要先把淤血打破了才能去发感冒，不然那个淤血会把感冒黏住，你发不掉，就是这样的逻辑。那如果要说日常生活可以用的机会，我觉得桃仁承气就是你辩证来讲的话，你左下腹自己用手戳一戳，如果一戳下去就会觉得痛痛的，那基本上你就已经中了。那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淤血辩证是这样子，比如说如果我的对面坐着一个人，我这样手啊这样子抠住他的膝盖，这个大拇指把旁边抠进去的那个穴道是血海穴嘛啊，那如果一抠血海会痛的人也有机会用这些防淤血的方剂，不过这个东西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就是有的人是这里不会痛血海会痛，有的人是血海会痛这里不会痛。那另外还有一个做法来试探你身体有没有淤血，就是背后的那个隔膜后面有个膀胱经有个穴道叫隔腧，就是隔膜的腧穴。那这个清朝的那个王清任啊写的那个医林改错，就是发明什么血府逐瘀汤的那个人，他就是借由这个解剖尸体来找淤血，然后他就发现死掉的人啊，他的那个隔膜里面全都是淤血，所以是到清朝的时候王清任才开始很用力的说所谓的血府就在人的隔膜，那就是要淤血的话都是会淤在这个地方，那这也是一个说法，因为他到底是解剖死掉的人嘛，对不对，说明死掉的人本来就是淤在那里，就是猪牛羊放血那个地方放不干净之类的。那这个但是呢，人的淤血的确是能量是共鸣着这个隔腧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因为打淤血的药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凶狠，那如果你今天不是想要那么凶狠的搞，想要享受一个贵妇的人生啊，就是舒服点搞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家艾灸馆，然后他对准你的隔腧穴，用那个比较大坨的艾，或者是没关系，小根的也可以，就是灸一点，去做灸。你去首先让人家帮你压一压你的隔腧穴，看看会不会有那个痛压痛。如果有压痛的话啊，你试着就是给他多几个钟头，慢慢灸，慢慢灸，就是灸到那个穴道那边啊，觉得有就是觉得那个有一种酸麻闷麻木的感觉。慢慢扩散开，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隔腧穴的那个木木的僵硬的卡卡的感觉揪散掉的话，那你的淤血也会通畅被打通蛮多的，好不好？所以这些路数都可以考虑。那至于说桃核承气汤啊，我觉得我们日常中比较有机会用的就是所谓的如狂嘛，就是这个人吃错药啦这种感觉，所以一般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月经来哈，然后他就是脾气特别的暴躁，就是你觉得他月经来的时间，这个女生的个性变得好奇怪，好像跟她原来的个性有差的那种有差别的感觉的，那样子的月经期的脾气不好，用桃，然后你按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痛痛的感觉，那打松是可以的。那至于说抵挡汤的话，基本上就是哦，对，桃仁香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在治疗女生月经期感冒，就是这个本来是小柴胡汤里面的条文，就是说热入穴是说因为这个少阳经啊是一条连通各处的管道， 所以女生一旦月经来了，有感冒的时候，人体就会自动的把邪气都丢到少阳经，想要透过少阳经传到月经去丢掉啊，就是好像说刚好这边 有一个人可以 顺道当帮把这个垃圾带去丢掉，就会往少阳经丢。那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人感冒了，刚感冒，让身体就把那些邪气都丢到少阳经去了，可是他月经就流完了，就月经就结束了，然后就所有邪气都留在少阳经。所以基本上女生只要是接近月经期的时候，一感冒都会往少阳经里面靠，就是刚开始是浮脉，紧接着它脉就变弦脉了，就它立刻就转到少阳经去。然后可是如果在少阳经发不干净，没有干净，就是如果顺利的是你月经刚来的时候就感冒，那你有三五天去慢慢把那个血流掉的时候，那感冒就顺着月经流走了。但是如果你是月经倒数最后一天感冒，那它都丢到少阳经，让月经就结束了，然后它就留在少阳经。那这个时候留在少阳经而想要丢到子宫去随着淤血排掉的那个病邪啊，就有可能把这个下腹烧出淤血来。所以我们张仲景是说，这种时候就是月经期的女人，她的感冒传到少阳经的状况，如果那个人发疯啊，就是请变得会说胡话，那张仲景的做法是在乳下的这个奇门穴用放血针放血。那不过呢，我们实际的临床操作经验就是，如果是月经型感冒变成小柴胡汤症了，你用了小柴胡汤把那个感冒治，就是那个柴胡症的那个感冒治好了以后，然后你还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还残留着淤血。所以桃核承气汤常用的机会是女人月经期感冒变成柴胡症，然后用了小柴胡汤治好了柴胡症之后，这个人病还是不干净，或者心情暴躁，或者是觉得这里有闷痛压痛等等，那接着柴胡汤在月经期作为收工药的时候，有机会用到桃核承气汤。那以张仲景的这个原方原帖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比较会拉肚子啦，它的那个剂量相当会让人拉。所以女同学，如果你不想要吃的那么痛苦的话，就可以买科学中药，就是在你觉得不会大拉为前提，就是吃个什么三克啊，或者三克太多会拉了哦，那可能一克两克这种程度。像底当汤的话，我可以吃1.5克还不拉。底当汤的话，科学中药，克丽你呢？ 我吃2克开始还可以，后来不行，现在会拉很厉害。 那这种化瘀血的科学中药，其实底当汤的力道是比较足啦。那比如说克丽说他有一个经验是摸到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硬块，然后就吃底当汤科学中药，吃这段时间硬块就慢慢变大而消散。重要的是变大而消散，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治什么子宫肌瘤，对不对？如果你治了之后变大的话，不是大家吓死了，就觉得你医坏了。但是通常那种子宫肌瘤啊，在用这种化瘀的药在治的时候，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软，然后平掉的。所以它的故事情节反而是治了以后变大。那这个底当汤，因为它的那个轴心药物非常有力道，所以就比如说什么脑部的梗阻之类的啊，那种淤血它也特别有办法，或者脑部的如果是血管瘤之类的，它也特别有办法。就是你就底当汤做成小颗药丸这样子，在你不会大拉的情况就当保养药这样吃，那通常血管瘤类的可以缩小，然后就是中风的状况会那个脑部如果有爆血管有淤血的状况会得到改善，这是以底当汤来讲的。当然底当汤如果你做张仲景的汤剂的话，现在这个年头应该没有什么人撑得住吧，会非常痛，肚子会非常痛，就是那个盲虫的力道太强了。那但是张仲景原来的底当汤的主治就是治疗发狂，而事实上就是人疯掉。就是我好像有一个从前跟我学慢慢教时代的一个学姐啊，那她是我忘了她认识的谁家的谁，我忘记了。就是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啊，就是非常会，就是脾气暴怒到那种没什么理由的就莫名其妙指着父母破口大骂这种。然后后来就给她吃科学中药的 泡泡纯鸡汤吃好了，还没有让他抵挡到，就是这种情况的，就是那个脾气变得极端的容易发飙的那种状况。有，当然这东西有很多其他原因，可能是神经衰弱，可能自律神经失调，不一定是淤血。但是如果是淤血的话，就是用这两个汤剂来治疗。通常桃核陈气汤就已经会有改善，那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抵挡汤。那你如果怕那个人吃得太痛苦的话，就可以用科学中药，或者是把那些药直接脱药厂做成药丸。好，那这个桃核陈气汤里面的药物桂枝本来就是有那种让血推行的变得更有力嘛。那大黄作为一个打淤血的药来讲，当然大黄本身就是泻药，所以你用了之后自然就是会拉肚子，但是大黄的拉肚子并不会太伤元气，也不会太痛，它只是拉而已。那但是大黄的这个冲击力呢，用在血分，它对作为打淤血的药啊，它是能够就是好像大洪水冲过来一样，那淤积就可以被冲刷掉了。所以大黄在血液的这个淤血病里面是提供那个大的流量这件事。那桃仁的话，它就比较是提供一种润滑剂，就让那东西可以得到一点润滑就松脱了这样的感觉。像桃仁跟杏仁也可以某种程度来讲，以中医的中药的象征符号来讲可以对举啦。就中国人说桃子是肺的果，肺的果子因为是长毛的，那杏仁是心的果子，就是杏属心，桃属肺。可是呢，桃仁跟杏仁却是杏仁用在肺，桃仁用在血，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杏子呢是外面颜色，外面颜色比较就黄红，但是进到核仁的地方比较白。那桃子呢是外面肉比较白，靠近核仁的地方比较红。所以从前倪海厦先生有提出一个类似这样的论点，就说桃仁是从气分借力到血分，杏仁是从血分借力到气分。那他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是讲到麻黄汤里面杏仁是如何调动身体里面的元气来支持麻黄这件事情，所以那可能也我觉得也是言之成理啦。那这个总而言之呢，就是桃仁是一个能够让淤血比较柔软容易通畅的一个药物。那像现在有的版本的四物汤叫做桃红四物汤，对不对？有加桃仁，有加红花。那红花也是一个还算是广谱治疗淤血的方子啦，只是张仲景用红花的时候倒是治疗一个比较特殊的状态。我觉得张仲景用红花说不定比较能够抓到红花的那个精确的使用的点，就是张仲景有一个方子叫做红兰花酒，红兰花就是红花，就拿红花去泡酒这样子的一个方。那这个红兰花酒呢，它治疗的是血气刺痛，就是你的那个痛啊，就是有一个非常小但是非常尖锐的痛点，或者说血气窜痛，就是那个尖锐的小痛点呢会移动，会移动，你会觉得它会在慢慢的在跑。那这个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女人来讲，就里面有一个什么血块，对不对？就是你的月经里面有一个什么血块，或者有一个什么硬硬的东西，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尖锐的点刺痛，然后会跑。有没有女同学有过这种刺痛感？有人有过是吗？但不是很多人有啦，但是有人有过。那个时候是对用红花比较好用的一个地方。像某一有啊，对了，忘记讲个药物组合了。比如说，中国人认为人参的克星哈、是五灵脂这味药。五灵脂是飞鼠的大便。那但是呢，如果你觉得人参的药气啊补不进去行不开的时候，你把人参泡在五灵脂里面一下下，就五灵脂调在水里面，人参泡过以后再入药，那个人参的药气就会补得进去行得开。那人参跟五灵脂如果1:1磨成粉或者做药丸的话，那个人参加五灵脂那个药丸吃下去特别能够帮到胃溃疡。就是胃溃疡我说修补系的要用黄芪健中汤，对不对？可是里面已经溃疡掉那个脓血啊，如果不先挤掉的话，那个补药的药性是 会被挡在外面的。所以胃溃疡的打头阵的药是用人参跟五灵脂这两味来打头阵。如果你肯 肯吃老鼠大便的粉，我也不反对，这样就不要去做药丸。就是先吃一点点，一克、两克这种程度，然后再用黄芪健中汤或者龟皮汤，那就会变得很有效。因为你如果溃疡的比较久、比较厉害的，都是有淤血。就比如说像少阴病的那个扁桃体烂掉，对不对？你如果吃那个什么，真果汤、麻黄附子清汤，要好回来，慢慢好回来，其实要拖好几天。但你吃那个桔梗甘草汤，把它猛挤出来，就好的比较快。但是呢，有一天就好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少阴病要先治好，不然永远不会好。那就是你把那个人叫嘴巴张开，用灯照着那个喉咙有白点的地方，白点点的地方，你拿一个针灸用的3寸针，然后因为我们台湾针灸包一根塑胶管嘛，你把那个针推到那个针尖突出出到塑胶管一点点，然后对准他那个白点点附近，这样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然后让他那个喉咙满喉咙都是流出黑黑的血。那这样子，这个人睡一觉，明天扁桃体就不痛。所以就是淤血要先逼开，它才能开始长肉。这是中医在治疗这一类的溃烂性的病的时候，就是比较好用的一个逻辑。那此时此刻，我们桃仁承气汤就是大黄冲水，然后桃仁润滑，然后桂枝撑出这个路啊，就是大概。那至于说芒硝的话，其实是清热啦，就是芒硝在这边。的效果是把那个身体芒硝其实把那个热气啊从肠子里面抽掉的效果是相当的强。那不过老实说，这里我倒觉得芒硝是不是，反正同学要用的话多半是用科学中药，温和一点高，对不对？所以也不用跟你特地讲说可以芒硝不放或者少放了。那至于后面的这个底当汤啊，如果站在一个教学的立场的话，796条啊，那底当汤的话，我觉得顺便让同学认识一下的药物呢，是水蛭跟芒虫啊。那水蛭是，哦，我觉得水蛭的药材在大陆好不好买到好的？贾家，你有没有买过水蛭？你觉得如何？就是因为我觉得水蛭一定要很会吸血的才是有效的药物。可是现在药局有时候水蛭是那种不太会吸血那种，也随便晒干了扔在那边一起卖，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商品怎么挑会比较好一点。那而且张仲景很奇怪哦，就张仲景开这种虫药啊，都不是算重量的，因为芒虫就是那种钉在牛马屁股上吸血那种大苍蝇一样的东西。那芒虫是很小的，那我们台湾药房卖得到水蛭，有时候水蛭是很大根的。可是即使如此啊，张仲景都还是强调要1:1。所谓的1:1就是一只水蛭对一只芒虫，它是算只的，所以好像在以这个动物的灵魂在算它的量，而不是以那个实际重量在算它的量，都是数几只的。啊，这个1:1哦，又讲到一个很无聊的笑话，说有一个法官审到一个摊贩哦，卖的兔子肉有掺马肉，他就说到底判多少啊？这样我才知道判你判多重啊。那摊贩就说1:1，一只马配一只兔子，哦，就是真的就是水蛭对芒虫就是那种感觉。那这个水蛭跟芒虫都是那种喜欢吸血的动物嘛，可是芒虫就是那种笨笨的，看到牛屁股马屁股就啪的冲上去，然后盯着那个牛吓一大跳的那种。那水蛭就是那种偷偷的，在你走在河里的时候偷偷爬上你的脚，偷偷吸完然后偷偷回家的那种。那所以以这两种药东西的药性来讲的话啊，如果有一个已经成型的淤血块，你想象如果它是一颗糖的话，芒虫就好像把那个糖咬碎，那水蛭就好像把那个糖舔到化这种感觉，所以先把血块打小，然后再把它舔到没有这种感觉。而水蛭的药性，我觉得如果不要，因为现在药局啊，很多水蛭都觉得就是。中国有一段时间医书写说水蛭一定要炒透，因为呢不然的话那个虫卵啊，你如果吃到肚子里面万一孵化就讨厌了。 那古时候也有那种什么水蛭的虫卵混着青菜被人吃到，然后那个肚子长水蛭的故事，所以中医就很小心，所以泡制就比较过头，所以很多药局的水蛭是油炸的亮亮的，但是那样子炸成那样脆脆的水蛭效果就比较不好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因为 我们台湾的那个生源药局已经被我们虐待很多年了，一切都已经逆来顺受了。听个大陆同学讲说，这个叫做强奸到都有快感了，就是被强奸到都有快感了，就是。所以呢，我到后来就是跟生源讲说，我用水治的话，你就给我生水治。但是如果是因为煮在汤里，我也不怕它不杀菌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用生水治的话，你就帮我用烤箱，用那种刚刚好可以半个钟头烤熟一条鱼的那种130度，然后给我烤半个钟头。这样子的话，就是烘到它比较干，比较杀菌，但是不要让它药性受到太大的破坏。大概用这样子的方法，因为我又不敢不烤，因为我从前都直接用生水治做大黄蛰虫丸，就后来有人吃坏肚子，就还主要生水治还是太多细菌啊之类的。那好，什么东西？ 130多 摄氏，摄氏，哎。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吃下去，它就硬的把你的血块打破，然后排出来。那当然，以张仲景的辩证法的话，他说，如果这个血啊是在下腹的话，你这个人就会发狂，就人会疯掉。然后张仲景另外一个用底当汤的地方是这样子，他说如果血啊在消化轴的这个位置的话，当然张仲景的这个位置听起来有点不可靠。总而言之，就是人的脑这个东西是有很多分店开在其他地方的神经系统的，大概现在西医也认为是这样子。他说如果你的血聚在淤在下焦，人就会发狂；如果你的血啊淤在中焦的话，人就会得健忘症。所以呢，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同学就要可能要采取一个比较谨慎的辩证，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的健忘是因为他的脑气太虚，或者他什么心肾不交，对不对？不一定是绝对是淤血，所以我们待会儿讲到的张仲景说的各种淤血辩证点，你要牢牢的记住。这样子的话，偶尔有一个谁都医不好的健忘症的患者，那失忆症的患者，那你就可以考虑说去找他有没有淤血的主症点。如果有的话，这种超级大健忘是用这个底当汤来打他的中焦淤血，但是实际上在不在中焦我也不知道，只是反正人的神经系统就是跟人的内脏是纠结在一起的，那手上刚好遇到的时候，它会完全可以影响到你的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桃核陈心汤跟底当汤呢就暂时说到这样。那我们现在再看虚劳篇，往下看就可以看这个大黄蛰虫丸了。虚劳篇是13支，多少是大黄蛰虫丸啊？好，13支32。那这个大黄蛰虫丸呢，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治淤血的药的这个集大成了啊。那它这个又有大黄、桃仁，又有水蛭、芒虫，然后另外还有两种虫，一种叫做奇草，一种叫做蛰虫。蛰虫我们今天药局叫做土鳖虫啊，就是有一点像，就带个盔甲，就好像圆圆的蟑螂那种感觉，就是在土里面钻来钻去的那种东西。那土鳖虫这个药其实比较怕热啊，最离就是它的药性比较怕热。其实土鳖虫的药性要发挥到淋漓尽致，比如说陈世铎的方术里面有治疗一个状况是，这个人的舌头咬断了，然后要把那个舌头粘回去，那个药要用土鳖虫的粉末，但是呢，那个土鳖虫就必须是人的体温烘干的，就是连晒太阳晒干都不行，就是要完全不能高于破坏它里面的这些蛋白质的温度才会有用，就是，但是我们做大黄蛰虫丸就比较随便了，就比较没有要求那么多，就晒干的也就好了。那一般的这个比较粗糙的中医方剂学啊，会认为说土鳖虫跟奇草这两种虫都是帮忙破淤血的，但是实际上严格的中药学这两个东西都不是破淤血的。就是如果你看张仲景其他方剂有放到土鳖虫的话，都可以看到它在用它的功用，不但不是破淤血，反而是在修补。那这个大黄、桃仁啊，水蛭、芒虫都介绍了，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杏仁、芍药啊，这些都算得上是一种温热。黄芩是治疗虚热。那 哦，对，讲药味前，我先讲它的主症了啊，就是大黄蛰虫丸，它讲的是这个人五劳七伤。那五劳七伤的定义，就是我上次也讲了，就是你遇到这病人，跟他聊一聊之后，会说，哎呦，你活到今天也是不容易啊，这人就证明是五劳七伤了。那他说这个人的特征可能是两目暗黑，也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奇妙的，就是说，客观来讲，他的眼白啊、哦，可能还是正常人的眼白，可是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会觉得他的眼白是灰暗的，就是其实照理说差没有很多，但是你就是会觉得这个人眼白是灰暗的。再不然的话，就觉得那个黑瞳孔，他特别特别找不到眼瞳孔的那种眼，整个那个黑瞳孔的黑眼黑的地方，像一个玻璃珠、塑胶珠那样，勉强也算。然后呢，他另外一个我们最常用他的主症点叫做肌肤甲错，就你身上会有局部的皮肤哦，摸起来干干的，很容易抠出白血血。而比如说老同学王慧姐啊，说大黄蛰虫丸，比如说他家小孩。才小学生而已哦。如果他们家小孩偶尔这个地方皮肤有一块地方干干的，会有白血血，那他就给他吃几天大黄蛰虫丸就医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我们今天叫做皮癣，对不对？严重的可能被叫牛皮癣都说不定。但是呢，我从前慢慢教的时期，也有一个同学是，就他的脚踝那个地方有一块皮肤，就是很多年的皮肤，就是干的不得了，然后有一就好像一个结一个硬壳那个样子那种皮肤，那一般也说是皮癣。可是那个同学就持续吃了大黄蛰虫丸，吃了3个月。其实大黄蛰虫丸是一个很慢的药，所以你要开就是开3个月的量。然后他的脚上那层厚厚的像硬壳一样的癣也退掉了。那我因为觉得吃3个月实在是太久了啊，张仲景他因为我们一开始慢慢教时代，大家都还在试验中，所以张仲景说吃好像如红豆大、绿豆大那么小，一次只吃几颗而已啊。那到后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这样子实在是太慢了。那这个药丸如果做成现在的梧桐子大啊、哦，通常吃到12颗、13颗都还不会拉肚子。那这样子的话，就干脆就吃多一点，让它药效快一点好了。那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要治疗肝硬化的话，真的要吃到那个不大拉肚子的极限多啦，不然的话，你的速度比不上那个疾病也发展的速度这样子。那大黄蛰虫丸治疗的这种特别的这种皮肤硬掉起血血这件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今天是什么桃仁陈皮汤抵当汤，他的淤血是比较大的血管里面的血栓血块，但是呢，这个大黄蛰虫丸呢，我觉得比如说让我心里面看到记忆中觉得很明显是大黄蛰虫丸，这就是我从在出版社工作啊、哦。有那种在截稿戏要把东西送厂的那种漫画家，然后他就熬了不知道多少晚上，赶快把那本东西画完了送印了。那个时候那个脸色那个样子，就是五劳七伤内有肝血，就是那种拼了 不只是熬夜，而且是拼了命的熬夜。因为漫画家对于他的作品也是充满爱的，所以那就是不要命的熬夜。那样子的时候，通常就是五劳七伤内有肝血的状态。而这一种的内有肝血啊、哦，往往是如果他那个皮肤癣这个东西，之所以如果他是大黄蛰虫丸症，别的药，因为一般认为皮癣是什么，是有风邪，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血虚生风，所以如果你过去要治皮癣的话，可能会用驱风的药，带这个再加上补血的药，但是实际上疗效效果通常都没有很好。那如果说是当然了，治牛皮癣有很多别的方法，比如说牛皮癣也有可能它的来路是湿气，是湿气的话，就是用那个土茯苓煮水一直喝，它把那湿气拔完了就会好转。那又也有那陈超祖老教授，他曾经用过乌梅丸煮汤剂治皮癣也治好，但他那个乌梅丸煮汤剂，他是把乌梅丸的整个方剂拆开来散看。就是比如说某一部分的药物结构是可以让肝脏的毒素把它排掉，某一部分的药物结构是可以消炎解毒，有一部分的结构是可以发汗发表，这样子分拆开来看待一个乌梅丸。那这个，但是呢，大黄蛰虫丸的皮癣，你甚至可以是这样想，就是这个皮肤之所以会一直干硬，一直起血血， 是因为本来要滋养这个皮肤正常的新陈代谢的那个到皮肤底下的那个微血管塞住了。所以大你也可以想说，大黄蛰虫丸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能够治疗其他打淤血的药达不到的那种最枝微末节的小血管，那就是这样子的。哦，对，枝微末节的小血管，如果是这个人，就是有些女生啊，其实一般来讲女生是不秃头的，但是如果但是有的女生她还是头变得比较秃了，就是那个头发比较稀疏。那但是那种的话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是容易掉头发，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你桂枝就是桂甘。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比如说治手汗嘛，那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就治容易掉头发，它可以那个龙骨牡蛎的那个收摄的力道，可以让你头发比较不容易掉。所以你头发如果日久稀疏的话，哦，但是男生有时候秃头是正常，就是正常就不要医。但如果女生头发变稀疏了，那就用桂枝龙骨汤做一段调理的话，那也会比较好啊。我那天说什么，可能男生吃了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比较。自律神经调好了，比较交到女朋友啊。那结果上课就有同学讲说，他的客户的经验是吃益多散会比较有男性魅力，哦，之类的。那我是觉得昨天也讲说，像我们认识的人，什么小吴啦、阿才啊，卖相都很好。那我觉得其实人如果卖相真的那么好的话，人家一把刀就觉得这家牛排是好肉嘛，对不对？当然魅力就大增。那大概是。就是也不一定是哪个汤剂啦，就是你整个人的体质要调得比较好的话，总是会比较卖得出去的。那这个枝微末节的小血管在皮肤底下的话，会容易起皮屑，这个主症点是我们最常拿来用大黄蛰虫丸的主症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枝微末节的五劳七伤的淤血是。纠结在内脏里面的话啊，那这个纠结在内脏里面的淤血，比如说像清朝王清苑的那个什么竹鱼汤系列，什么血府竹鱼汤、少妇竹鱼汤，或者是生痛竹鱼汤，或者是发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通窍活血汤。对，就是它都是比较能够达到那个你比较看得到，就是那边有一坨的。但是大黄蛰虫丸就是打那种你就找不到在哪里的那种。那如果你是大黄蛰虫丸症的淤血在内脏的话，这个人会有一个特征啊，就是神仙病。什么叫神仙病呢？就是他也活着，但是活得不怎么激情，软绵绵的活着。而之所以他是神仙病的话，不是之所以他是神仙病，是因为这个人的食量异常的小，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吃这么少能活吗？他就一直能活。那就代表它是有淤血啊，它那个淤血淤住很多地方，所以那些地方基本上处于半关机状态。那既然没有关机，然后但是也没有坏到要死掉，所以呢就活得比较懒惰一点，就不太进取。但是呢吃少少，日子也照过，就是这个神仙病。那另外一种内脏淤血发作的状况叫做交结病，就是24节气交替的时候。尤其是什么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那种时候，他就好像全身都很不舒爽。那这样代表他那个身体的气要运转到某一个新的模式的时候，什么立冬、立秋那种时候就不舒服一下。那节气交接的时候不舒服，也是算是上是这也算是肝血劳，也是大黄蛰虫丸的这个内脏有淤血啊的一个面向。而大黄蛰虫丸的药物，因为这个人是曾经受过，就是。太辛苦的人生的摧残才会变成这样的，所以它的药物里面就有很多结构是重要的复原药物。那比如说它因为化淤血，当然就是一些化淤血的药都需要，对不对？那淤血已经干掉，人当然有热，所以一点清热的药也是需要的。但它里面的妙处是在于如何修复一个已经五劳七伤的人。所以而且如果你是大黄蛰虫丸症的话，你的五脏六腑已经被那些小淤血塞住了，这个人你用小建中汤也没办法补了，就是补不进去的。所以那种像有一些，我曾经遇到一些台湾的妇女会这样子讲，她说我根本就不能够喝当归补血汤，你说我血虚喝当归补血汤对不对？可是我一喝之后就整个牙龈都肿起来， 那如果是这种，他就说你看吧，我就是虚不受补。那其实呢，单纯的虚，那个脉宽宽大大、空空松松的那个单纯型的虚，是完全受补的。那个一喝补药就牙龈肿起来的，比较多的是寒不受补，就他的所有的血管都因为寒气都缩得窄窄的，那补药根本打不能把那个血管撑开。那寒不受补的要先用生附子那个四逆汤把那个因为寒而缩紧的血管打开，他才能够用补药。那另外一个就是瘀不受补，就是这个人身上就是有这个瘀血塞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补进去。所以那种完全补不进去的人，你就要想我要怎么样退一步，退一步来考虑。那当然在金匮要略的话，大黄蛰虫丸的对面就是鼠玉丸。鼠玉丸是邪不受补，就是你知道中国人都认为补药会束住邪气，让邪气出不来。那如果这个人呢三天两头就一直感冒的话，他怎么补啊？所以鼠玉丸又是另外一个，就是一天到晚有风邪的人要怎么样的补法。就也就是说张仲景呢，他的补药基本上都不太补，就你看这个虚劳篇里面并没有什么大量的人参黄芪。但是如果你用了，但是呢张仲景的做法是这样，如果我用了桂枝加了苦茯苓汤，让你自律神经能够副交感神经能够舒展的话，你身体自然就会进入自我疗愈模式，我不补你也是补你了。那我用小建中汤帮你把整个消化系统的吸收营养的能力打通的话，让你能够从食物里面抓取营养去修补你自己的话，那我不补你也等于补你了。那其实张仲景的补药是那种所谓补的东西用的剂量最低的补药系统，但是效果却往往是最好的。那就是因为你看啊、哦，如果我们说到后代的中医，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一般般，就是学中医哦，都不，我今天先不要侮辱这个中医院校了。就是如果你一般般会吃一些中药的人，其实你大概就会觉得说，哦，什么我气虚就吃四君子，补血就用四物汤，然后我这个如果我觉得气血两虚，就用八珍汤、四君加子午，不然还可以再加点什么十全大补汤，对不对？然后不然十全大补汤，如果再接近归脾汤结构，再一遍，还有一个人参养荣汤。但是这些补药，很多情况你是补不进去的，就是不会真的有效的。或者你可以这样说，一个虚劳的不得了的人，如果你学习，就是你学会了张仲景这些药法，这个药打哪里，那个方子怎么走，你也会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药会补不进去，对不对？就是那些关键的通路都没有打通的时候，你怎么补？那这个大黄蛰虫丸的这个修补系的药物，我觉得非常，首先让我觉得特别佩服的就是，甘漆地黄素，甘漆把骨髓里面受伤的部分刮掉，然后地黄补进去，就是甘漆会吸住地黄的补性入骨髓去补骨髓。就你一般吃其他的那个地黄剂要那么补骨髓还做不到，那甘漆跟地黄一起，甘漆当做入骨髓的补药的做法，历史上最有名的只有三个方。那其中一个青莲散，青色的黏黏的那个青莲散，那青莲散是据说华佗的弟子梵阿因为吃这个药活到200岁，但是青莲散已经失传了。那青莲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芝麻，有人说是玉竹，有人说是黄金，不知道。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搭这个漆树可以做出这个让人活到200岁的药，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心方里面的那个益多散，就是说什么他们家有一个老佣人啊，腿软啊，她把她老公死前没有来得及吃的这个益多散给那个药给那个叫益多的老佣人吃，然后那个老佣人呢就变得，哎呦，变得不但壮硕起来，而且变得很有男性魅力，然后这个夫人都忍不住跟这个老佣人上床了，而且呢上着上着还生了两个小孩，觉得实在太丢人了，他为了遮丑就把这老佣人杀了灭口。哦，那个故事里面还有细节啊，是说这写在医书里面写这些细节也是很为难的啊，因为益多散的那个医书记载是这样子，是说就是是一个女罪犯说，我呢已经是死罪的杀人犯了，我把这个方子上呈给皇上还是什么，让你希望你能够帮我减低一点业障什么，这种说法就是那个杀人的那个太太了啊，那个夫人，然后他说什么他的益多原来是他的这个婢女某某丫鬟什么春花的老公之类的，那个然后呢他把那个 那个药给了那个益多吃了以后，然后春花就跟那个夫人在那边讲悄悄话，说：“你知道夫人啊，你现在也是很寂寞芳心啊，那我们家老公现在越来越好用了，我借你用啊什么。”然后就玩三批，然后夫人就中标怀孕，然后怎么样，然后最后为了遮丑把益多杀了分尸，然后在分尸的时候发现他的骨髓是饱满的，黄金一般的骨髓流出来，然后就说这药果然是有效啊什么的。就是医书里面写这种东西啊，那就是证明这个肝气地黄组是很能够补骨髓的。那我用益多散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是过去看医生总会吃点抗生素嘛，那抗生素如果伤到了骨髓的造血机能的话，那多多少少就是会，像我有个干姐姐，她小时候用四环霉素嘛，就伤到造血机能，所以变成一辈子都不能熬夜，只要一熬夜立刻就头痛，然后随时都要一直吃当归补血糖，就这样的状况。所以刚刚讲到那个什么贫血的问题，讲到什么补这个贫血，什么炙甘草汤，什么治恶性贫血的什么什么猪油砒霜之类的，对不对？或者是补血再生丹，那不要忘记贫血还有这一路，就是骨髓的造血机能根本就被西药伤过的，那那个叫用益多散来补强，这样子就把那个坏掉的骨髓再换成好的骨髓，你的造血机能才会恢复。所以就是可以说益多散是一个，你如果要用炙甘草汤补血的话，你最好用益多散先做一个疗程来打底，那这样子的话就会炙甘草汤就会非常有效。不然的话，炙甘草汤遇到一个有损坏的骨髓，还没有修好的骨髓，又是没有地方补进去了。所以大概是用药就是像一层一层会卡关的地方。那临床呢，就是所谓江湖一点绝，就同一个病同一个方，你用的好，人家用的不好，就是这种卡关的地方，你稍微处理一下。那大黄正虫丸如果要讲到里面的药味的话啊，就是这个土鳖虫这个虫是这样子，它有一个奇迹般的现象，因为中医是不相信医书写的这种东西，所以真的做实验，就是医书上说，你把这个小强，什么叫打不死的小强？这就叫打不死的小强，就是这种的小强，你把它剁断，然后用个碗盖住在桌上，第二天早上拿起来，它的屁股会长到头，长回来了。据说是真的。然后呢，土鳖虫在泥土里面嘛，听说这个虫有一种兴趣哦，就是这个两块田中有个田埂，对不对？它到了黄昏申时的时候，就会喜欢从田埂这边跑到那边，从那边跑到这边。也就是说，土鳖虫这个东西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就是凡是这个土地有什么地方被隔断，它就会在隔断的两边一直这样过去过来过去过来过来。所以就是什么东西断掉，它会把它接续起来。那土鳖虫在可以让人发挥中药的奇迹的方剂是这样子，是因为你知道中医的伤科啊，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就是因为什么发展到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因为有武林门派，因为武林门派练功夫，有的时候这个功夫啊，今天不练，明天不练啊，就会破功，所以必须每天练。可是师兄弟对招，可能今天就已经弄到骨头裂掉了，可他明天还是得继续练。所以他必须要有什么方法让骨头裂掉，今天裂掉，明天就长得回来。所以那个各种武林门派的伤科药都发展到一个非常极致，什么点穴哪个穴被打伤，就这个药引经药，那个药引经药，然后把那个穴道的淤血打散这样子。那中医的那个治骨头断掉裂掉那个补骨头的方法，就是主轴药物其中之一。就主轴药物有三路，一个是一个叫做脆蛇的蛇肉。一个是那个把李后主毒死的马钱子，蛇肉、脆蛇肉跟马钱子都是跳骨系统。跳骨系统是用来治疗那个折断以后根本拼不回来那种，比如膝盖骨可能整个碎掉那种。那个要马钱子之类的跳骨丹，他说他会把你接的不好啊，已经接歪掉的骨头，你的肌肉会一直颤抖，把它再掰断，然后再重点粘回对的地方之类的。但这是江湖传闻。我今天也没有这个医术，我今天用马钱子没办法用到那么好，那个人还没有开始抖就被我毒死了。就是马钱子我现在怎么开都是会把人毒死这样的，还没有真的毒死了，但我已经被马倒在家里面好几次了，还没有办法抓到那个对的感觉，就是怎么样可以抖到骨头拼对位置，但是不把人麻到死翘翘，这个我还搞不清楚。虽然有很多方子啊，那至于说那个活血化瘀，一般的伤科药里面如果治到断骨头的话啊，你就加磨成粉的自然酮跟 土鳖虫，就是不能煮啦，就是烘干的土鳖虫磨成粉，这样一起送服。那像陈士铎的方书里面就会写说，这个样子你用土鳖虫能够把自然铜啊带到骨头裂的地方，他说你如果再切开来看，发现那骨头是被铜焊起来的，就是那叫焊骨之法，不是跳骨之法啊。翠蛇跟马钱子是跳骨之法，土鳖虫是焊骨之法，就把骨头直接焊起来。因为你的骨头细胞要长骨头长太久了啦，直接焊算了，就像补牙一样。那他就说，当你喝了这个汤剂以后，你这一夜之间会听得到自己那个断掉骨头是滋滋嘎嘎有声音的，就是一夜就焊起来，就是土鳖虫那种很强的接续能力。所以在这些化破瘀血的药里面啊，我觉得大黄蛰虫丸的这个主症就是这个人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已经断掉了，所以土鳖虫就是把那些细细碎碎已经断掉的地方连接起来，就是它药效最主轴的部分。至于说什么化瘀血，根本轮不到它了，就是它的力道不在化瘀血。那另外一个药叫做奇槽，奇槽呢是金龟子的幼虫，在大陆像卖垃圾一样在卖的，结果在台湾要买，那时候10年前我还买不到，就是因为本来那是害虫嘛，农家挖出来就一起放大火烧掉的那种东西，结果在台湾买不到，结果呢就只好找那个什么，有一种那个给小朋友养一只那个金龟子，从幼虫养到成虫的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养宠物的那种昆虫店去买。那个因为小朋友当宠物养，我那一只就买很贵啊，所以大黄蛰虫丸都觉得哇好贵哦，那做一帖要。而且是活的，要挖起来自己用水烫死，然后再烘干，然后再送到药局，非常麻烦。那后来才知道，在大陆根本是像卖垃圾一样，就都懒得跟你收一斤多少钱，就送你就算了。那金龟子的幼虫呢，有一个特征叫做奇槽以背形，就是你知道那种肥肥的毛毛虫一样的东西哦，肥肥白白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个这个动物很好玩，它在爬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毛毛虫也有脚的，对不对？奇槽这边也有六只可以动的脚，可是它在地上爬的时候就是这样爬的，就是脚从来不拿来爬地的，就是都是用背在爬的，就是看着天空，就是肚子朝天这样子爬。那这个虫呢，一般的医家都认为它是清除肋骨下的淤血。但是呢，我这个事情我觉得有点可疑，所以慢慢教时代，我把它奇槽所有的方剂，历代所有的方剂用其他方剂做了个排比，就发现只有一件事情是所有的方剂的交集，就是你或许吃或者擦，所有方剂只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比如说这个孩子肚子痛，对不对？比如说这孩子肚子痛是因为什么地方嘴巴有风邪进去好了，但奇槽把它挤出汁来擦在肚脐，那这个病邪就会回到嘴巴。也就是奇槽在所有方剂里面共同的药性是。让病邪，它现在病邪已经在这个痕里面，对不对？它让那个病邪回到它原来进来的出口，就是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所以奇槽是的功用是认为说，很多很多病邪已经在你身里面深入很多了，它让那个病邪循着原路回家去，就是它的特殊的功用是在这个地方。那这样的啊，那药物方面也都介绍了这样子，所以同学大概。也可以，大黄蛰虫丸其实讲到这样可以了。我觉得反正是临床很好用的药，我也觉得不用促销它也会畅销。基本上我们台湾可怜的生源药局，是从大陆同学开始来买东西以后，已经做不动了。就是我们台湾人口少少，我过去班上的同学买药，他还忙得过来。那大陆人口是我们台湾多少倍啊？对不对？啊，怎么样？我这样说啊，就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化瘀的药里面是有桂枝或者比较偏暖的，比如说代表性的就是温经汤。温经汤在经期吃，因为它虽然治月经痛，经期是要吃它，可是它经期吃它的时候，月经就会有一点那种好像雪崩的感觉，因为它又温，然后又有桂枝。但是呢，像大黄蛰虫丸的话，就是不温，然后呢有没有桂枝？也没有桂枝，所以这种就无所谓，就是有温又有暖又有桂枝的，就会让你血量变大。但是呢，有黄芪有当归的不会让血量变大，因为它会收住血，大概是这个规则。 那我们要继续下去讲别的话语学的方剂的时候之前啊，我想我们先岔题把鼠玉丸给看掉。哎呀，鼠玉丸的桂林本没有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匮要略》的第六页的条文补充。鼠玉丸呢，它的基本的这个故事结构，就是这个病人，就是已经身体虚到千疮百孔了，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就等于是身体，如果你以这个人的气场来讲的话，他有很多裂缝了啊。所以鼠玉丸的功能的话，用我们台湾人的俗话来讲，叫做抓漏水。你们当然听得懂什么叫抓漏水吗？就是房屋漏水的那种状态，就是你要怎么把那个房屋漏水的那个缝缝填补起来。所以鼠玉丸的药物主轴啊，就是用那种驱风的药，沿着你的身体的缝隙往外推，但是这个往外推的同时呢，又让这个驱风药的药性能够当作补药的引经药，把补药引导到那个缝隙里面去填好那个缝隙，所以他又把那个已经钻进来的缝隙推出去，然后又把这个补药带过去，把你身体这些破损的地方修补起来。所以鼠玉丸我觉得特别让我觉得有性价比的地方是啊，比如说它里面的药物结构，对不对？鸡血汤、八珍汤就在里面啊，四君四物都在里面。可是呢，如果你煮一个 一整铁的八珍汤的药汤，或者是甚至是十全大补汤的药汤，你如果让一个很虚很虚的人喝一碗那个汤，跟他今天只含化三颗这么大的鼠玉丸，鼠玉丸的效果会比那一大碗汤好。所以它可以省药才省到这个境界，但是我还是要跟同学说一个但书哈，就是鼠玉丸只在两种人身上会让你觉得有奇效，一般般的虚劳哈，小建中汤比较有确实的疗效，鼠玉丸最有效的情况是这个人的虚是虚到连走路都要扶墙壁的那一种，那一种的虚就会觉得哇起死回生真是仙丹。但是今天你觉得我加班有点累，然后就含两颗鼠玉丸当点心，那你不会感觉到它明显的差别。就是加班很累那种喝矫健中，他会觉得明显的有差，或者是含化一颗古方天王补心丸，那会明显的有差。但是这种的鼠玉丸就 不太有效，就是你真的就是觉得这个人站着也直不起腰，走路要扶墙壁，这种程度的就会很有效。所以不够虚用它就没意思。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正面的打法，就是这个人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感冒，就是动不动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这种体质，那就用鼠玉丸来治会非常好。所以鼠玉丸的细部药味都不用太努力讲了啊，就主要就是用各种引导的方法，用驱风药来代补药。而这个东西呢，驱风药代补药是一个蛮可爱的，就是非常高性价比的做法。那我前次在网络上发，在博客上发一篇文章，说另外有一路药是用破瘀药来代补药，那个叫转骨汤。就是当你那个化瘀血的药的药力，大概在那个汤剂里面占到将近三成，然后呢，补药的药力在一个汤里面占到稍微超过七成的这个比例的时候。这个破瘀血，因为一般破瘀的药都会伤血，对不对？可是，在转骨汤里面，就是你这些补肾啊、补骨啊、补什么的药，那些补药刚好三七，而且多于七少于三这个比例加到一起对之机的时候，那些破瘀的药，因为人会长不高，有时候是有哪里塞住有淤血嘛，所以这个比例的情况之下哦，那个破瘀药跟补药会互相增幅，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些破瘀药的带领。所以那个补药变得更补了进去，不会说补不进去散掉，而因为有这个补药在后面推送，所以这些一般般的破瘀药可以破得更深更透，就是用相反的力道的药物去互相增幅。那一个是转骨汤的药法，一个就是鼠玉丸的药法。所以一般来驱风药都会驱风就行气就伤气嘛，对不对？可是它刚好到了那个对的那个三七比例的那个互相增幅的点，所以就让那个这个药的性价比就特别提升上来，所以鼠玉丸的厉害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也就稍微知道一下。 那另外呢，啊，对了，续劳篇干脆就讲完算了嘛，啊，在下一堂课再来继续讲淤血的种种辩证。那续劳篇的收工是消食烦食散，消食烦食散是这样子，这个人因为某些事情导致他的肾上腺，就是内分泌那个什么 分泌肾上腺皮质素那个肾上腺坏掉了，消烦散是这个特效药。那另外一个，因为消烦散正是这样的，这个人的痨病已经痨到啊，你觉得这个人是一脸灰黑，一脸灰气，而且是灰灰黄黄的。那种灰灰黄黄，一脸灰气，而且这个人痨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自然会有个现象，就是他身上不一定胖，但他整个肚子是垮掉的，就是身体不胖，可是肚子跟屁股整个是垮掉的。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没有能够想象吗？就是肚子屁股整个是垮掉的，就是人比较有元气的时候，屁股多少还有一点点坚挺嘛，但他的肚子垮掉，屁股垮掉，这样的一个样子。那这样的样子是这个人的肾上腺受伤了。那当然张仲景认为这个肾上腺受伤就是因为男人去跟女人做这种事情做多了，就是一直射精一直射精一直射精，射到后来肾上腺就坏掉了，所以张仲景称之为女劳黑胆。可是呢，比如说民国初年的一些中医生也发现说，其实这个脸色啊，这个黄中带黑的这个脸色，其实并不需要真正是因为这个性行为。他说长期的那个肝炎病毒带源者，就是这个长期的肝有病毒，这什么 B 肝 C 肝那种，一直拖着拖着，就是或者说发肝炎一直治不好，然后拖着拖着也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呢，变成说这个黑胆，有人是从这个色欲过度的败肾去开这个药，有人是从肝炎来开这个药，就发现它对于抑制各种类型，尤其是 B 型肝炎的病毒特别的有效果。然后以败肾来讲，它能够把那个骨髓里面的虚火抽掉，然后让肾上腺恢复功能，特别有效果。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像你看消食跟烦食，你觉得哪里是补药的，对不对？这根本不补，但是它就是有办法逆转，就好像砒霜能够把骨髓里面的寒气逼掉，所以这个人可以恢复造血的功能。那消食烦食是把骨髓里面闷住的那个虚火、那个火毒散掉，然后让整个身体镇静下来，进入疗愈模式。所以抓的主症就是从额头到这个脸都一股黄黄的黑灰黑之气，然后肚子跟屁股特别垮。那如果是肾上腺坏掉的人，还有一个主症可以抓，就是这个关节的地方皮肤颜色特别黑。那当然肾上腺坏掉的理由非常多了，因为重大的那种心理创伤，就只要我讲肾上腺要坏掉，最基本的理由就是这个人是被吓大的，这样听得懂。就是比如果你要讲那种比较有剧情的，就比如这个人他在小的时候被幼稚园老师强奸过，那种人非常容易肾上腺坏掉，就他有重大的完全羞耻到不可告人的心理创伤，这样也可能掉到这个消食烦食散症。那这个消食烦食散呢，如果你是治这个肾上腺功能不良的话，就直接用就好。这个药啊非常会回潮，就是那它是用大麦粥调服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想要吞完，因为很不好吃，所以就是你可以用大麦啊跟消食跟烦食去做药丸。但是这个药丸做出来以后呢，就变成说你要用很密封的罐子加很强的干燥剂，然后放冰箱保存，因为它只要一暴露在空气里面就会回潮烂掉发霉了。这样子就是，那你也可以不用大麦，你可以用山药，山药粉跟这个做到一起。那有一个类似的方式，那个赵俊兴的那个十一师秘药里面一个青白散，它也是消烦散结果，那专门治肝炎的，治鼻肝的。但是这个方子要拿来治鼻肝的话，就是你那个鼻肝主轴的药物要另外开。就比如说这个人他的鼻肝的体质就是脾胃虚寒的脾阳虚，那你就要用理中汤送服这个药才会有效，或者是肝气郁结不顺。那你用逍遥散送服这个药就会有效，或者肝阴虚、肝阴阴血不足，你用当归六黄汤或者一罐煎这种物质直补肝阴的药来送服这个消烦散就会有效。就是你的大框架的保养药都要开对，然后带入这个消烦散，那就可以验到那个西医觉得说你的肝炎难道痊愈了吗？这不是 DNA 病毒吗？不可能痊愈才对的。 就是会可以到达这个程度。但是这个不在于一个消防伞，不只在于一个消防伞，必须你整个方剂框架对那个人要对得很精准，那用这个方就会很神效。好，那所以这个地方虚劳篇在这里，就是同学稍微回味一下下啊，这个虚劳篇的那种药物的感觉，就是你，我希望同学对这个篇章有一个消化的感觉，是说你有没有感觉说学了张仲景的这些种种思路、种种设计感以后，就会觉得说啊，如果外面有一个别人说什么我今天身体虚了，我应该吃点冬虫夏草，我应该吃点鹿茸什么的，你会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整个逻辑的次元维度是不一样的。那不好意思，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了，但是呢，因为我看到小吴卖的那么热烈哦，我就想把家里面的那个猪猪拿来清存货，所以接下来的20分钟我自己来叫卖我自己的东西啊，就是你们可以不要理我啊，就是所以耿兄不好意思把它拿过来，所以我接下来是把家里面的一些存货拿来清仓一下，好不好？就是完全不是要，不是在教中医，所以同学可以去吃饭了。那而且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哦，我这些家里面串的是什么猪猪、什么念珠、什么东西哦，基本上我是有赚一些钱的，而且你买了之后可能会比个淘宝网贵哦，因为我进货价不一定是最便宜的批价，所以呢，我不能保证我是全网最低价，不像小胡那么安稳，我把这全网最低，我不是，我有加我的手工费。那 我手工费，你知道，像我今年的话，已经差不多10薪2万了，对不对？我还手工费还得了，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加那么多，但是不是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不加你手工，不太加你那么10薪2万的手工费。但是我要说的是，买我做的东西，千万不要去想象什么大师加持。因为呢，我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家里面，比如说，天文书要帮我存了一套美剧叫《傲骨贤妻》，那总共有7季，每季有23集，对不对？那我看电视，鞋子也是鞋子，把它打打毛衣这样子做的，所以里面灌注的绝对不是大师加持帮你开光，而现在那个女主角外遇，要跟老公离婚，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卖房子的女人开始在痛骂下属，而里面因为我的念力就是那种，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你不要想象大师加持都是念力污染，你回去最好是熏香消消磁比较好啊。所以先这么说。那但是呢，有一些我觉得可能，我这样子说啊，其实我说说要说好久了。比如说这个是那个景清石做的解怒补肝108手串。那因为中医最强的疏肝药是羚羊角嘛，所以我中间的隔珠用的是羊角，然后再配那个沟通潜意识的那个拉长石当小珠珠。那就是这个就随便了啊，反正我就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会蛮好卖的，因为就是好像就是每天带着，就好像每天喝陈醋都解怒补肝汤嘛，就直接梳理肝经啊。那景清石加羚羊角的结构，然后呢，我自己前阵子花了最多心思设计的是个东西，这个东西啊称之为大补脑15味，总共用了15种补脑的石头，就是。最安全平补的是青金石，然后呢，青金石旁边这个，因为我这边是这样的，人体的手有十二条经络嘛，6条，所以我这个地方12大珠有12，可是它每一个就是正对，就是正对面的珠子都是有互相共鸣的功能的，所以每一个正对面跟它隔壁都有互相共鸣，就是不断彼此增幅，就是在效法鼠玉丸或者是骨汤的药法，想把这几个珠子互相共鸣增幅到最大值啊，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直接补脑，并且让左脑的那个变成就是比较聪明的是青金石。那青金石的话呢，青金石是当老师最好的石头。那这边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蓝线石啊，蓝线石是能够帮助学习者消化情报的。那帮助消化情报的蓝线石啊，所以我这边以蓝线石为主轴，这边还有一个很无聊的产品啊，是熬夜用功防脑死的手串，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石头叫紫苏灰石，是让人意志力坚强撑得住，然后有一个红石榴石是补气血，然后呢再加上蓝线石帮忙消化情报，就是学习脑，就是最好用的学习脑石头就是蓝线石，蓝线石在淘宝超便宜的，所以你这小孩子可以蓝线石把它挂满，然后读书很轻松，真的，我学姐的小孩都跟我买。那这个什么熬夜用功防脑死，串台人民币100多块啊，很便宜。那这个大，但是大补脑15味就是很贵的石头，然后所以有蓝线石帮忙消化情报，可是又怕你情报吸收太多，没有筛选的能力，所以呢就有一种让你剔除掉不要的情报，让你头脑变得很清爽的，叫做那个石头就很贵，现在大陆是天价，叫做 蓝色彼得石，彼得石叫做风暴石，它那个象征物是有一个风暴样的空气，就是大鹏鸟在风暴之中展示飞向大气层外，就是会让人的意识啊、哦、找到你现在意识的极限的那个点，然后冲破了，就是意识向上提升的冲力，用彼得石哦，并且它能够中和蓝线石吸收太多情报的那个功能，就它能够让头脑剔除不需要的情报，然后呢？这个什么一格一层一层的蓝纹玛瑙啊，它是能够让潜在意识的情报流到表面意识的时候，它的那个流量变得稳定。然后这中间的那个比如说拉长石的话，有一颗是蓝色的黑体拉长石，那个是让潜在意识能够透到表面意识的。然后呢，中间的小格柱有锦青石，锦青石跟这边有一颗淡紫色的坦桑石哦，这两个加起来的话，锦青石跟坦桑我又可以分出另外一组哦。我这边有一个系列是锦青加坦桑的，就是。就是淡紫色的坦桑，中间那个深蓝色是锦青。那锦青加坦桑是这样子，是锦青石。我昨天有讲过，说它是指路方向石，而且是疏肝理气的，对不对？那坦桑石呢？它的石头的性质叫做，如果你要用某一种文艺的说法的话，叫做另一种乡愁。就这个在非洲坦桑尼亚里面的这个石头，其实这石头很诡异的。我们现在的坦桑石是人工制过的，因为它挖出来之后黑咖啡色的，你烤过就变紫色了。就是它是烤紫的啊，那这个石头呢，它本来它的正式的学名叫做蓝色的咬莲石，可是蓝色的咬莲石啊，英文发音念起来很像 blue suicide， 就是忧郁的自杀，所以呢就觉得触眉头，所以蒂芬尼公司在引进美国的时候，就把它改名成坦桑尼亚产的坦桑石这样子。那坦桑石呢，这种石头据说是在这个非洲的这个中间这样孤立的一个山峰里面的石头啊。据说它怀抱的能量是人类啊转身到地球来以前还在什么另外一个星系什么猎户座的腰带上面的生活的时候的记忆，所以就说所谓的另一种乡愁，就是你为什么来地球做人的理由，就是在这个石头里面，所以坦桑石跟就是坦桑石那种超级深层灵魂呼唤，那坦桑加锦青的话呢？这个东西特别有用的是什么？因为坦桑石有那种呼唤力，会把能量拉到灵魂呼唤的方向，然后加上锦青石这个指路石，那这两个加在一起特别有用的，就这个石头我不想随便同学乱买。这个最有用的是，如果你是气功老师或者瑜伽老师，它会特别有用，因为这个石头会让你的内力运转得很顺畅，而且可以把你的顺畅的内力投射到别人身上，就是见者有份，就有人看到你带这个石头。你的身上的气场调和可以共鸣到他身上，所以是瑜伽老师或者气功老师分享功力很好用的石头，是这一串啊，所以叫调气串。那没事，我自己不练的也就不带了啊。那这个地方的其他什么增加自律能力的蓝晶石，然后让人的头脑变得非常敏锐的蓝宝石。那我这个地方的这个花托有银色的跟金色、铜色两种。银色用的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蓝色的那个蓝宝石微矿。那铜色的用的就是很贵的，但是不是蓝色的，就是灰色的星光蓝宝。那本来一个要卖3000，一个要卖3500，我现在觉得都一样，就随便卖了。那这个，然后这个让人的那个意志力变得极端坚定、自律变强的石头又多了，所以呢，又要用比较柔性的，比如说什么有一个特别软的石头叫天使石啊，就是硬石膏。它能够让人的心中什么充满什么天使的光辉，但是我觉得硬石膏的好处不在这里。硬石膏的好处是，这个人变得很毒舌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喉咙里面累积的情绪拔掉，然后变得不毒舌，就是半夏后裤当阵啊之类的。然后呢，中间小格珠有一个是那个艳蓝色的小格珠啊，是灵灰石。那用在这里的功能是灵灰石可以转码翻译不同维度的情报，就是它是这所有的石头，我希望它的情报能够统整在一起，所有灵灰石。然后呢，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石头？海蓝宝啊，那讲到是那是找到内在女神非常需要的宝石。然后海蓝宝能够让小孩变健康，当然你们也不是小孩的，随便了。然后还有一个拉力马，调和阴阳，让人就拉力马能够让人看到不一样的看事情的角度。所以这个大补脑十二位啊。在这地方放在这边，然后呢，因为大补脑石，我在设计的时候就有很多小结构跑出来，比如说这边有一堆啊，它有一个隔珠是小颗的，因为蓝铜矿很脆，所以它是人工塑胶做过的， 就蓝铜矿是左右脑搭桥，就是里面很多石头都是这个石头从左脑搭到右脑，那个石头从右脑搭到左脑，就全部都在搭桥搭桥的。那我在那我试做的第一串，我这样拿了拿，觉得丑丑的，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如我想的那么有力量哦。然后就，但是我拿着拿着，转着转着，忽然觉得胸口好像咔啦一声卡掉、垮掉的感觉。然后呢，就忽然觉得整串石头就在我眼前变得亮起来。所以现在你丑丑的买回去，如果它能够把你的左右脑之间桥搭起来的话，它也会变漂亮哦。这样子，就有一些我的家庭主妇，我买了之后啊，然后他们家小孩来说什么，妈妈带了这个石头之后，讲话都变得超有智慧的之类的。然后呢，那这个是用左右脑搭桥的蓝铜矿，加上转码异次元情报的磷硅石，加上让潜在意识情报透到表面意识的那个黑体拉长石，这个我取名为捕者之友，就是算塔罗牌或者算命特别会有帮助的。然后这里面还分出一个，就我这个大苦恼十五位啊做完了之后呢，就发现还有两个非常好的石头啊忘记了，所以呢就又做了一组呢，是七彩银石搭配紫云母的，这个叫做天才开脑洞，就是它是可以让人的脑头脑从完全你自己原来没有的向度去看事情，所以就是让脑袋活化到能够开脑洞的程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系列就这样子，那就不好意思哦，已经介绍过，就麻烦克力拿到后面就开始，这就是然后还有一堆哦，哦，这个是孽缘斩钢剑，昨天讲过葡萄石跟天河石根，而且我这次有加强那个绿东林跟蓝东林，就绿东林蓝东林加起来的话，特别有那个心理层面的戒除毒瘾的功能，就很多人际关系那个孽缘，就因为你跟他好像断不掉，对不对？就有去除毒瘾加强版孽缘斩钢剑。然后呢，我现在也得帮小五。然后呢，这个啊，找到自己内在的女神，我做一个玄聘系列。那这个材料非常的贵，因为这里面的这个蓝松石啊，现在国内的市价是一克人民币400块，所以我这个下面就是算段来卖，就是一段卖150，一段卖台币200，这样你要数段路来给钱的。那这个是湖北菜籽黄绿松石跟澳洲的。萌黄色的黄松石，就整个加起来，非常的有农耕气息。然后这个是绿柱石，就是海蓝宝，配合一种是美国 Kingman 的蓝松石，那另外一种是美国的睡美人蓝松石，那都是国内天价的东西。然后，那这个呢是这样子，这边有一小包哈，这个哎，小包就不见了哈，我已经就忘记带了。哦，是这样子，那个女生哈，如果要让自己的性能量变好的话。增强女性的女性魅力、女性力，这个是红玉随加石榴石，都是便宜的材料，这个不贵。那但是呢，男性的能量要增加的话，补精的话，哎，补精的那个标签掉了，就是自己都招牌砸掉了。男性补精的好组合呢，是那个赤铁矿包在水晶里面的那个红东林。就赤铁矿很强，增强体力。然后狂铁矿呢，是刚好是精气神的精的那个基因内部的那个结构的那个巩固。所以黄铁矿加红东林这种便宜材料做的男生补精的项链跟手链哦，男生强精串。那这是女生增强女性的性能量的，好，这种同功能的放一包哦。然后最后呢，这个是本人最近的那个觉得非常奇迹的作品哦，这个。就我自己现在带一个，就是这个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帮人看病最常遇到解离的人嘛，所以我就对解离的人充满了杀意哦，就想说我要怎么样把那个挡魔挡煞什么加到全部都加到最强，所以我就买大片的那个黑色的数据来，黑色的山石，然后中间找大颗的黑水晶塞进去，然后再把大颗的黄铁矿这么大一个箭头全部都塞爆到一起，想说他妈的这些解离的人总不敢靠近我了吧，然后就。作为那种超级防卫，我以为自己做了什么金刚伏魔圈啊，结果呢，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在做的时候啊，自己根本就是在串的时候，是觉得房间整个在转了，就能量太强了，我自己都头昏到撑不住了，然后呢，以为做了这种超级强烈的什么金刚伏魔圈啊，结果我给一个朋友拿到手上还是试戴，结果那个朋友居然怎么样？开始流下眼泪，说他觉得他身体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最深层的东西被疗愈了。就我一直在想解离去死，解离去死，解离去死，就尽全力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化解了他人家的解离，就变成就原来以为是 就是我就用最大的杀意去设计这一串的，结果做出来结果是超级疗愈系，就是量变到达质变了。然后我今天带来的商品里面最贵的是这一个啊，这个的话当然也是比较美美的啦，但是这个我就不希望，不一定要你买，因为很贵，材料也很贵。然后因为它现在买不到，就是这个是中间的这个金羽毛紫铜金，然后中间小格的是小格珠是23，然后底下是大颗的六棱天铁跟大颗的天然朱砂。哦，这个就是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的名字我是取名为大天使张翅膀之类的，因为刚好有六对翅膀啊。就是这个的话，它的整个结构就是你身上会产生一种软软的有弹性的气场，让别人的病气都被划开在外面，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是材料贵而已。好，那就不好意思，请助教拿到后面去帮我卖一卖啊。然后价钱我都写在上面。那我要跟你讲，因为我真的没有卖的比淘宝网便宜，所以这个材料介绍给你自己在淘宝网买也是可以的。哦，但是呢，我那个大母老师五位，我就觉得你淘宝网这家买这个，那家买那个，你在凑的过程中发现比较贵，那大概是这样。然后克里，不好意思麻烦你啊，那你晚饭我准备在休息间，待会进来吃。哦，天哪，我才花了十三分钟就介绍了那么多东西，我卖东西真的太有才了。